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是人误认病者停止呼吸即是死亡，致遗害病人受极大痛苦。事实上，病人气绝之后，因心灵尚未出离，不但仍在有知觉的弥留状态，而且这是最痛苦的时刻。因此，本文提供读者有关病人临终前后的尝试，借以呼吁世人重视人生最后的一件大事，一切要为临终者设想。做有益于死者的思维。盖此刻乃解脱、业福、生、沉、苦、乐之关键。原转述此文，以畅慎终也。编者静志。前言：人是身体与心灵和合而形成。心灵是不灭的，身体是物质，如房舍，如机器，万物有成住坏空，身体有生老病死。心灵离开了身体，热度消失，命根断绝，谓之死亡。实在死的是身体，心灵并没有死。可是，病者的呼吸、脉搏停止时，心灵绝不是同时离开身体的。那么，病者气绝之后，心灵何时离开身体呢？最快的，有马上就去；最慢的，或有延迟一二天。事实上，最快与最慢是极少数，就一般情形来说。大致10至12时就会出离身体的，又有气绝之后数天之内， 常有死而复生者，其原因有二。一者，心灵尚未离去；二者，是去而复返的。基于上述事实，所以对于临终大事，千万要慎重。世人误认病者停止呼吸脉搏即是死亡，即当作死尸看待了。致遗害病人受极大痛苦，因此本文提供临终的常识，以唤起社会人士对于病者临终前后的重视。心灵是不灭的，家属应着重在临终者的心灵上。应如何才能使心灵不痛苦？应如何才能使心灵安静？心灵所需求的是什么？应引导心灵向何处去？如何能使亡灵有力？如何视为有害？对以上这些问题都要加以重视。世人虽具高度智慧，但对人生最后的临终大事，则持呼吸停止即是死亡，即是断灭，即死即了，听其自然的见解。只图如何安排与死者无所避翼的虚浮场面，而默然忽视了亡者心灵上的一些实际问题。因错误的认识与错误的举动，而导致临终者枉受极大悲惨。生者则懵懵不觉之也。这不是不智吗？不知病人的呼吸脉搏虽已停止，而心灵亦称神识尚未离去，不但仍在有知觉的弥留状态，其心事的感受，正如生龟之脱壳，是非常痛苦的。 此，在神事未离去以前，应特别体贴，要给将与世长辞的病人能够有充分的平静与安宁，所以不能立刻搬动，不能哭泣，以免病者神事受到刺激而痛苦加深。同时，更要顾虑到神事何处去的问题，是任彼神事随善恶业力以受生尘流转之苦呢，还是引导神事出离三界而得解脱自在之乐呢？然此皆为世人所忽视，世人不知神事之未去，不知连死者之痛苦，不知做救度之安排，不知殓前之阴间事，而为所不应为，因为而不为，可谓颠倒不治。对于最大的死的问题，归于不了了之的态度，不负家属应负的孝道，只图迅速了事，甘心铸成大错，岂不寒心？因此，本文乃作忠实恳切的呼吁：死是人生最后的一件大事，唯有依据佛法，方能得到最正确的认识，而彻底利益于死者。各位人士若有所怀疑，则应亲近请教几位讲经的法师，不但可以适宜，复能增进认识，坚固信心也。事关病者的切身利害，能不慎重其事吗？兹将临终前后的要点分述之。